弟兄姊妹，新年好！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话语面前，我们存着恭敬的心，就要来求主来引导我们新的一年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和家庭。主，我们这时候带着专注和聆听在主面前，主啊，你的灵来到我们中间，来教导、开启我们。主啊，使得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你的儿女，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真真实实的能够认识你，也能够认识你在救恩里面的丰富。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小时候很喜欢过年，是啊，喜欢过年。到什么时候开始不太喜欢过年？长大了。长大多大了还不喜欢过年？哎，大概30的时候，大概年纪怕被人知道的时候，不太喜欢过年了。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在北京过30岁那天，他把我们另外两个朋友悄悄地叫出去喝啤酒，喝了很多，然后就感叹说：“而立之年啊，没有出息。”一边喝一边可能被女朋友蹬了还是什么。30岁了没有成就，他不敢告诉别人过年的生日，都很悄悄的过，好像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很在意我们的在世人面前的形象，我们的成就，连到一个年纪该有的成就、该有的地位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心里害怕被人知道，面子，我们的好像都为别人活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又过了30岁以后，我们这里很多过了30岁啊，又过了30岁以后，到某个年纪又很想过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戴眼镜的，今天一个都没有啊，有一定理由哈。今年我已经过了50了，那过了50的人其实都很怕说岁数，特别姐妹。弟兄有皱眉头了，我也不太喜欢告诉别人多大了。最近我们弟妹来帮师母剪了头发，剪了又短了一点，又年轻了一点。我们昨天晚上去休息，他们几个孩子都走了，昨天晚上去茉莉走一走散步。我有一个担心哦，平时别人已经误解她是我的女儿了，昨天晚上我又穿得很那个随便，他就穿得很精神。我说本来你就像我的女儿了，那现在的误会就更深了，因为是孙女了。大家可能知道，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牧者的一个退休会，我到那里有一个很跟我很熟的一个牧师，但是不认识师母。那天那个牧师就过来很热情地给我打招呼，说啊，你今天带女儿来了。我说你麻烦了，你今天那一个人高兴，那一个人很难过。随着岁月的增加，我们开始慢慢开始有些遗憾，有些回忆，有些伤感，有些失落，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非常感谢神，最近自己慢慢又产生一种兴奋，想过年。这个过年不是说要在自己的岁月的年轮当中刻下又增加一年50、51、52，那个不太好玩了，那个越算越沮丧。大家还知道要用智慧算你的年日，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算，你把你的出生一输入，他就告诉你哪一天离开世界。哇，那个东西很 depressing 哈，就是非常抑郁的。但是他说教你数一数你还有多少天，你这样可以好好的计算做事情。他大概估算是75还是80，我不知道，用那个数字你算完，哟，没多少天了，你看起来心情很难受。但诗篇90篇里面的确告诉我们说，要用智慧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掉一些过去的伤感惆怅，我们在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角度来看将来的一年，我们不说很久，将来一年神怎么来使用我们，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所以我年过半百还仍然有一种激情和盼望的时候，我不是希望自己更老一些， 更快被人误解，啊，你又带孙女出来了，女儿出来了，而是更想说新的一年当中，让我更深的来体验，来经历主。我想成为我的心智，也希望能够成为你们中间一些弟兄姊妹的心智，在新的一年当中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在新的一年更深的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以神和他的律法他的话语作为一个镜子来照我们自己，主啊，你也帮助我因着我更深的认识你，也使我更深的认识我自己。我想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心智，也是我们教会牧者定出新的一年的主题，英文叫 Knowing and Being Known， 认识与被认识，或者知道与被知道。怎么讲呢？认识里面包括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然后因着对神的更深的认识，我们对己也有更深的认识，这是我们能够被认识，也愿意我们可以敞开自己，被信心的群体，就是教会和团契的弟兄姊妹来认识我们自己，不要关闭自己，被人认识。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群体，也愿意被社区里面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们的同胞，甚至我们社区同事朋友，我们也愿意被他们认识。被认识当中还包括我们不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希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别人那些还没认识主的朋友们认识，那就是传福音。我很感谢人，我们有新受洗的弟兄姊妹听起来就很会意的点头，已经明白了，刚刚受洗的人很热心啊，自己认识了主，他也希望主被别人认识。我想成为我们新一年的心智。今天我想借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23节这段经文来思想两个方面的范畴。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第二个方面呢，对他的救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好吧，我们一起看刚才打开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这地方使徒保罗说，因此是指前面第一章里面第3到第14节那里有一些原因，属灵的原因，使我们可以这样的感谢，这样的祷告。其中一些原因是非常清楚，在第3节第4节那里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保罗能够这样感谢，能够这样祷告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福气。那首先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在万人中间没有什么特殊的，甚至我们比众人更败坏，但是主却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将儿女的名分赐给我们。这个不是用来有优越感超越感去夸口的，乃是用来感恩，而这些基督的宝血来使我们与神和好，这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荣耀得到称赞。不但如此，他也将未来荣耀的产业，就是基业赐给我们。基业就是我们自己，居然我们这群人成为神的基业，并且将未来的盼望，神用圣灵赐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到荣耀的主那里去，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我们在世上用一些事情来麻醉自己，乃是有圣灵在每天属神的儿女心里来提醒。这个好像一个单胚门一样，这里边称为一个凭据。第12节那里，第14节那里，这是基业的凭据，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基业，但是呢有一个凭据单胚门放在我们心里，知道我们将来凭什么说我有这样的确据，我离开世界会到主那里去呢？是因为住在属神百姓心里的圣灵。这个圣灵非常宝贵，来提醒我们今天，特别是他会忧伤，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忧伤，我们做合神心意的时候，圣灵住在里面会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圣灵会在那里催逼，会催逼我们回到神面前。这些在救恩里面属灵的福气非常宝贵，一个拣选，一个救赎，一个圣灵的同在，一个未来基业的盼望，这些是保罗感谢的基础。因此保罗开始感谢神为以弗所的教会。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这地方我们知道保罗在教会待的最久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待了2-3年时间，福音传遍了那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的地方。但是这地方好像保罗写，感觉好像写给陌生人，好像我听说你们中间的事情，好的事情。这听说不是说保罗跟他们陌生，是指后来他离开了， 那地方教会的增长，可能新的会友不太，新的弟兄姊妹他不太熟了，但是听到里面他们爱神的，他们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们爱主，他们爱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见证，保罗为他们感谢神。然后他也为他们感谢，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以后呢也祷告。我们看祷告祈求哪些事情，第十七节非常重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或者真认识他。保罗这地方告诉他一个祷告，他没有为他们求世上的福气，没有求成功，没有求我们许多人想要的东西，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基督和圣灵赐给你们。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使你们真认识他。我们这地方特别强调看见圣灵的功用啊，圣灵是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圣灵非常宝贵，他赐将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也将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大家看过戏剧，以前现在不太看戏剧了，就是帷幕拉开的时候里面都摆好了，你盖着的时候你看不见，那个就启示。拉开只有神的灵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这些事情。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也是我们的中心，是真知道他。这些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还要求真知道他呢？难道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吗？不认识神吗？保罗提到真认识他的时候，希腊文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是一种丰满的、完全的、一种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在圣经里面关于知道或者认识这个意义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举个例子，在这次冬令会时候见到一位从 South Bend 来的一位弟兄，他的女儿 Diana 是见过总统的人，那我就很好奇，想问问他认识奥巴马总统吗？很多人都说他认识总统了，他知道总统，他认识总统。我很好奇，我说总统跟你照过相，一起照过相，总统跟你握过手，照相我不是忘记了，握过手，那总统跟你说过话，说过话，哎呦，总统跟你说话你不很了不起了，那你认识总统吗？啊，有人摇头了哈，摇头的人都非常准确的理解圣经里面的认识的意思。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或者知道的时候，这个词都是非常专门指那些个人跟他有关系的，好，台湾话叫关系，或者叫关系，大陆叫关系，有关系，有关系的那些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握个手，照个相，说几句话，你好，祝贺你，姑叫，这个都说明你大概在这个国家里面年轻人中间是颇有成就的人，但是不等于说你认识这位总统，你跟他有个人的关系，你跟他有某种经验，坐下来甚至可能吃顿饭都不一定有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新约，一提到这个认识或者知道的时候，都是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同房，那个同房那个词就是认识的意思，就是一个字的，他亚当认识夏娃，于是这就怀孕了。哇，我就觉得好可怕，这亚当认识夏娃就怀孕了。那小孩子如果看了原文的话，如果懂原文的孩子一读亚当认识夏娃，或者亚当知道夏娃就怀孕了，那不要随便认识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认识的是已经广义上是啊，大概知道你是谁，你住在哪里，但是那个认识是圣经里面认识是非常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 J.I. Packer， 很多人都知道他写一本书叫 Knowing God， 认识神，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成中文的，曾经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世界里面很被广为阅读的一个经典，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我希望大家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去购买，去认识认识神。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也是成为后来经典的区分。他说 Knowing God 跟 Knowing about God 是非常不一样的，认识神和认识有关神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两件事情。 Knowing about God 就是你拿一本圣经在那里读，或者神学书在那里读，读关于哦神是慈爱的啊，第几章第几节串珠在一起，哦关于神的慈爱，你就唰可能读好几页关于神的慈爱，然后神是公义的，翻圣经里面几章几节几章几节，像一个文士拉比一样在那里，哦神是公义的，那些叫 knowing about God， 关于神的事情，或者说你听说过别人，哎，见证那个人经历神，你也是听说关于神的事情。别人见证很好，也很鼓励我，但是我不过是听说别人关于神的事情，不是我自己认识的。Knowing God， 他说是一个个人的经验的 ，personally and experientially， 个人的经验式的来理解。来认识这位神，那这个意义上说，显然我们那位朋友的孩子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总统。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许多人可能我们不一定真正的认识神，因为我们跟他如果没有关系就不是认识他。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 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关系，这种关系 ，religion， not religion but relation。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也讲过这样著名的一句话，他说：“上帝没有孙子孙女 ，God does not have grandchildren。”神没有孙子孙女，为什么这样讲呢？特别我像我这种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我觉得我爸妈信耶稣爱神，我就自动成为基督徒了？不会的。因为上帝只有儿女，他没有孙子孙女，他不会因为我的父母信耶稣我就自动成为耶稣。我记得王志军牧师以前在这里讲到，他说师母信主了，锦玲姐深信耶稣基督，很早就信主，他说他娶了一个基督徒太太，他说我不信神也没关系，他说我将来到天堂上就在天堂里面搭个棚，搭个家属待遇，太太是基督徒嘛，我就天堂里面有没有家属待遇呢？国内以前有家属待遇哈，特别军队里面军属待遇是非常好，我的岳母就一直享受军属待遇，因为岳父是军队里面的。没有，真认识他是指自己个人与他有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个人的经验式的关系。那是神是一件，这地方说是靠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一个人拿到神学学位，一个人得到很高的神学知识的修养，不等于说他就认识神。我认识一位牧师，也是为我证婚的其中一个牧师，孙老牧师已经现在到天家去了。这位牧师很奇妙，他一天学堂都没上过。牧师应该是传递圣经知识的，他应该有点智慧的，居然他没受过一天的教育，这件事情还在我们县里面福建的连江是很稀奇的事情。他一辈子服侍主，他讲道也非常有能力，我很荣幸我们家认识他，我的父亲认识他，我的岳父岳母也认识他，师母从小就认识这位老牧师，他后来才为我们证婚。他没有学问，他没有受教育，但是他怎么能够传道帮助信徒认识神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举个例子，他有一次读到箴言书里面说不要行义过度，哇，对他来说就太难了，他也没解经书。在中国大陆以前，在五十年前，现在有一些五十年前他又是一个在农村，他自己又没有学问，所以很难，哎呦，怎么能够行义过分是个问题呢？哎，神就感动他，他就祷告。这个人的奇妙的特点就是去祷告，他读到圣经难点不懂的就祷告，祷告祷告，不知道神怎么就翻到一个地方，就告诉他那个行义过度是靠自己的，很自义的，靠自我行义，不要那样的行义过度。哦，他好像就亮光被开启一样，原来认识到那是不是那样的一种东西，不是说你不要帮助别人太多。神给他很多类似这样的，有时候在他在海上在甲板上圣经打开，这样来主啊，我这段读不懂，或者我一个事情祷告，他就是神有的时候风吹过来，圣经飞到某一页上，就让他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些奇妙事情在这个老人家身上是举不胜举，非常的多。我有机会跟他交通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真是与主同行、真认识主的人。他的认识可能 没有一本参考书，他圣经当然非常熟，他后来自学，他懂很多，非常知道圣经，否则他怎么牧养群羊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是祷告。保罗这地方也告诉我们，认识真的是神，这地方是靠着智慧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帮助我们认识他。我刚才举这样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来，特别是不是来刺激，乃是来帮助我们北美我们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在这里参考书很多，你随便上去 Google 一下，他老人家生活时代还没有 Google， 也一般的参考书都没有。他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参考书，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抓住了，他抓住圣灵启示他，帮助他认识这位本圣经。他就是圣灵帮助圣经，借着他整个生命来去喂养、去牧养在连江地区许多的教会。今天许多人站在讲台上说话或者见证、教主日学、教导，都是因为我有这个知识，我有这个学位。但是真正是神的这地方是一个经历上他跟主的关系，然后真正的经历过他。有一位姐妹，她非常难过，她在商场里面，她遇到生活里面的重担，她都想离开主。当然她自己心里爱主，可是觉得生活的重负重压使得她好像做基督徒这条路走不下去，心里充满了难过。因为在商场上，在那个一个 supermarket 那地方做事，可能讨价还价，各种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很多。后来他将一个女传道人就讲这个事情，他说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在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换个地方，不要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好像我没办法为主做见证。后来这位传道人就给他一句提醒，就问他说，灯是放在什么地方呢？这位辛苦的姐妹就心里请明白，她说灯是放在黑暗的地方。这位姐妹回答的时候，她不愿再问了，圣灵就在里面感动她，你认为在那个市场上 supermarket 那里最黑暗的，对不对？人心里面各种东西都在那里暴露，你就是放在那里的灯。所以这位姐妹后来就顺服主，对她借着那个传道人给她一句的提醒，灯放在哪里，该放在哪里，灯放在暗处。所以她就回去了，回到市场上带领好多好多人，特别是女性信耶稣基督。这些都是顺服神、认识真正是神的人，他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力量，是我们可能很有知识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想对我们也很好的提醒，能够我们有很多的参考书，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他。很惭愧，多年前回到国内的时候，去好像是培训，好像是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培训别人，不是说我不是做培训，去培训。结果传道人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谈论是什么呢？圣经里面不懂的地方，他很谦虚，你北美来的牧师嘛，应该见多识广，应该是神学很精通。他们请教你的时候是不打开圣经的，这下有没有难度？大家想想，他告诉你可能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那里，或者一章十七节里面讲的启示的灵啊，我举个例子，然后你就想，哎呦，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你还在想那些是想什么？他问题已经摆在那里了，你不好再去翻圣经嘛？人家请教你的，啊，也摇头哈。所以去中国大陆培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后来我很惭愧，我说很抱歉，弟兄，我必须诚实说，那节经文我不知道是讲什么，诚实啦，不懂吗？打开以后一解，可能我看过参考书，可能读过原文，我可能比他知道更多。解经书怎么讲，原文怎么讲，但是他比我更知道神的话在哪里说什么，可能他不太理解，大家明白这意思了。所以如果圣经不熟，去大陆做培训，不要说我去回国我去做培训，小心哦，很丢脸。到时候你在小范围培训人就小丢脸，在大范围培训就大丢脸。如果你对500人培训，可能下面有一个问题就出来，就突然间问以弗所一章十八节那节我不太理解，你可能问，请问那节讲什么？大家可能哄堂大笑。真认识他，我告诉他，在北美我们很多参考书，我们看了好多参考书，但是他那个弟兄说，我们在这里很贫乏，没什么参考书。我说弟兄很惭愧，我很惭愧， 因为我们有很多参考书，看得很熟悉参考书，神的话却不熟悉。你们没有什么参考书，你们因此神爱你们，就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你们很精通，你们很了解熟悉神的话语。第二个方面非常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应当更认识神的救恩的许多方面。我这地方列了三个方面，就在都在经文里面，就是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就十八节，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这信徒所彰显的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后面到二十，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都是提到能力何等浩大，这地方好像有一点绕一下迂回一下，特别强调能力的时候，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地方重点是在对神的救恩的诸方面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对神自己，对神的救恩。这地方也是一样的祷告，前面说启示和智慧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后面说要使你们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心中的眼睛就是使我们眼睛好像可以打开了。前几天一个姐妹告诉我们说，她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神就提醒她，以利沙的仆人那里，她眼睛没有打开，她看不见，以为亚兰军队过来的，非常恐怖，但是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大的多得多，但是年轻人这位先知的仆人看不见，于是先知跟神祷告说，求你开那少年人的眼目，所以神就开启他属灵的眼睛，原来知道满山的火车火马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些你认为是旧约时代很遥远的奇迹发生，但是的确是神当我们求他 enlighten 他开启启蒙的时候，我们蒙蔽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平时用我们的理性啊，我们自己的一些知识啊看不见的东西。开启的时候看见第一件事情，这地方提到是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恩召是神他恩典的呼召，这个恩召不是说呼召他做传道人或者做宣教士，这个恩召是神有效的恩典的呼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当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呼召我们成为他儿女，这样的名分赐给我们的时候，这是有极大的盼望的，极大的盼望。盼望在我们生命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能想象一个人没有盼望？我以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回答很准确，不知道现在还记得，一个人不吃饭可以大概活多久？大概耶稣有记录了四十天了，是吧？不吃饭了。一个人不喝水呢？医生告诉我们，这里有医生，不喝水可以几天？三天好像是吧，还是七天？好，不管那几天嘛，不喝水大概几天，所以地震的时候有所谓的七十二小时等等，这些都可能跟喝水有关系的。一个人不呼吸能活多久？你要是屏住呼吸一会儿就知道了，大概是几分钟的事情，有的时候七分钟，有人说八分钟，你在水下多憋两下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超过十分钟的，但是几分钟你就没有了。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吕军回答得很准确，不知道现在他还记得吗？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能活多久啊？马上就完了。你还记得一个人绝望的人其实很快就离开了。盼望在我们生命中间非常重要，所以神呼召我们是将盼望赐给我们，这个盼望不是一个好像英文里面说 I hope so， 或者说中文里面说但愿如此，当英文说 I hope so， 中文里面说但愿如此的时候，那个都是带着不太相信的不太正确的盼望。但是圣经里面讲的盼望是一个确凿的盼望，就像古代的时候订婚的孩子，订婚的一对年轻人他一定会结婚的，不像今天的订婚，今天订婚还可以随时不结婚，结了婚也可以离婚，以前是订了婚一定要结婚的。那样的就像生意上你把一批重大的交易的基金放过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成就这个事情，是那种确凿的确定的。所以 所以这地方帮助我们要真认识神，到底我们这个盼望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真认识这种盼望吗？特别是当我们亲人离开世界，特别当我们的健康慢慢的失去，特别当我们心灵深处一些情感的破碎，一些忧伤的时刻，我们真知道我们有这种恩召所带来的盼望吗？多年前有一群孩子，他还没有盼望，在那个生活在一个贫民窟里面，结果有一个富翁来有一天说，如果你们好好读书能够考上大学，你的学费全部我帮你付。这群孩子不好好读书是因为不是不聪明，是因为他考上大学许多父母没有能力供他读书的。自从这位来的富翁来了一个许诺，说你们要是能考上大学学费我全部包的时候，那地方发生奇迹了，很多人都考上大学，还考上很好的大学。因为那群孩子就生活在过去，生活在绝望里面，反正我读好读坏我爸妈都没有能力这样来供我读书，所以他们很绝望。但是他盼望给他的时候，他发生一种新的一种能量力量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反问我们自己，我真认识这位神吗？我真认识那个盼望吗？特别是在人生里面有很多的破碎，很多的绝望的时刻，我自己个人认识主，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永远不会离开主了，不是夸口说我有多刚强，是因为我知道我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种绝望，那种绝望不是人生里面别人给我那种拿走某些那些痛苦，是我好像很年轻的时候一直在读人的哲学，一直读，可能刚好那时候读存在主义的哲学，读得非常绝望。有人说你读错书了，你会读到你十几岁就读存在主义哲学，你读错了。但是我感谢神，那时候的绝望帮助我看见不认识神没有永恒归宿的生命里面那种绝望是非常深刻的 profound despair， 很深的一种绝望，那种绝望是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可能有暂时的意义，生儿育女，那孩子看上大学，或者娶了配偶，或者是工作的成就，别人夸你几句。我那时候的绝望是看见夸我的人有一天也会死去，你即使写了一本书在那里，别人纪念你不朽了，写书了，但是看书的人也都会死去。那些值得你好像不朽的东西，中国古人那些文人所追求不朽的东西是被人纪念的，可是纪念你的人都会死去。我觉得哦，这个太绝望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最多有一点短暂的兴趣，短暂的满足，终极来说是绝望了。但是感谢主，我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最深的一个心灵的满足就是知道我不再是今生过完就没有了，我也不再留一些痕迹在历史中间被别人纪念好像不朽了，我为这个满足，因为那个已经看透了，没有满足。但是神给我耶稣基督，让我认识他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追求这些虚荣，追求这些名望，追求这所谓的不朽，看见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有，填补了我心灵深处最深的绝望。那个绝望我企图从正面反面，信耶稣不信耶稣，反对基督教支持基督教，那里都在找，佛教里面也找，道教里面也找，特别找到反对基督教的罗素那里，找到最绝望了。他说应该在绝望的根基上，他说啊，有一天太阳都冷下去了，然后什么都消失了，你的一些丰功伟绩，你的所有的渴望嫉妒，所有都结束了，都没了。然后罗素我看看他有什么招，他说啊，人应该在这绝望的根基上来建立你的真理。我心里想，你绝望了还有什么真理？我最敬佩的人罗素给我的招就是，人生很无奈，其实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他说这就是现实啊。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他的恩招，知道这个正确的经历到主的时候，知道哦，原来在基督里面给我的盼望可以让我们今生还可以有勇气，有力量，有激情来去爱，去侍奉，去服侍，去关怀，去为别人洗脚，去擦干别人的眼泪。这些动力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呼召在那里和盼望，其实终极意义来说，这些都是为自己做的。 我甚至认为所有的慈善家如果不认识永恒的救恩，他做的慈善事业都是为今生或者留下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一些名声而已。但是真正认识这位永恒的神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无助、破碎、败坏，然后你去爱别人是因为你被爱了，而不是你爱别人留下一些功名、留下一些记录，并且知道在圣徒中间，神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成为上帝的基业，神如果有财产的话，他的财产不是宇宙万有，当然这是他创造的，但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是他的基业，是他的财产。大家买房子的时候都会登，买保险的时候都会登你的那个财产有多少，不知道有没有登过。我们家是，我跟师母说我们登记的时候是小偷进来都不怕的，房子也搬不走，我们有一个电视，电视大概今天没人什么搬了，所以我们家经常忘记锁门了。我们家密码也告诉了好多随时需要来我们家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密码也告诉他，没有什么太多保留，大概不会告诉小偷，最多破自行车放在外面被人偷走了，就偷走了。我最可惜的东西被人最值钱的时候就是那个一个GPS， 那时候也是很久以前的 GPS， 很旧了，小偷恐怕今天也不用那种 GPS。 我们家用的手机，我用的手机啊，现在有一个 smartphone 好一点了，一会儿可以用一个手机。我的女儿说，爸爸你的手机要掉在街上都没人捡，知道吧，因为没有什么，有很多没什么功能啊。但是神，感谢神，我们也用很好的东西，神祝福我们。但是这不是我们的追求，神的基业是不是这些物质的宇宙，甚至不是那个道德的宇宙，神的基业是神的儿女，是他的基业。我常常听到师母告诉别人，他最富有的东西就是拥有两个愿意跟随主的孩子，这是他的基业，他的产业。其实这个很符合圣经的意思，上帝最丰富的东西他是拥有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改变你的看法，特别你今天处在自卑自怜里面，你要真是把这句话吃进去，吃透了，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不要自卑也不要自怜。如果论自卑的话，我小时候如果不是靠着读书还可以，我很自卑的一个人。别人我一看别人，别人都 转头看后面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哈，因为我看别人眼睛歪了，别人以为我看后面的人，所以我在街上跟别人打招呼，熟人知道我眼睛歪了，不熟的人呢，虽然看见我眼睛歪，不知道我是不是跟他打招呼，所以我以前就很自卑，跟人打招呼人家眼睛就转了，以为他看后面的人，其实我是跟他打招呼，我就要说句，哎，我就是跟你说话的，多说几句以后就难过了。前两天弟妹带五个孩子过来，其中有一天我跟三个女孩子在那聊天，他就问我，姑丈，你的眼睛为什么看我的时候会歪到一边去啊，很可爱的问题。哦，我说姑丈眼睛从小就歪，但是你以后不要玩这个东西哈，眼睛对眼那个东西不要玩。姑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但你们不要玩，我就趁这个机会教他不要玩这个。有一个很喜欢玩这个，我说你要一直玩这个呢，万一以后变成姑丈这个样子怎么办呢？但是我有一个盼望，因为在荣耀的天上不再有对眼，在荣耀的天上不再有残疾，在荣耀的天上身体改变的时候，我也可以跟大家一样长得很帅很漂亮，这是我的盼望，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的，身体会改变形状，跟荣耀的主相似。耶稣基督虽然没有加行美容，但他一定很完美，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盼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自卑的情节，如果是童年的时候比如说被 abuse，或者说被人欺负，或者说被过分的那家里有些原生家庭带来的那些自卑的自怜的这些情节，求主来帮助我们看见，原来蒙救赎了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像眼中的瞳仁一样宝贵。盼望这样的意念能够改变你的想法，知道你在神的眼中是这么宝贵的，原来都是天父手中掌上的明珠。第三个，并且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信徒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地方特别谈到能力的时候，讲了很多经文，特别重点的提到说，这个能力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我们是否经历到？ 这个能力原文是炸药的意思，在我童年的时候炸药是最有威力的，在诺贝尔的时代连炸药都没有，是他发明的，所以炸药在远古的时代是非常大的事情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今天神的能力远超过这些。当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从死里使他复活，肯定全世界都围着他，这个人可以从死人把他活过来，所有的殡仪馆都会恨他，或战场都会恨他，因为他可以使人不用死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来解决人的一个问题，一个苦或者罪，一个死亡的问题。所以人也是在无奈面前去追从，去寻找各种宗教，在里面能不能找到永生之道。但是耶稣基督刚才我祷告也提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永生之道是什么呢？不是去打坐，不是去修炼，不是去读几节经文，不是去那个举个手。永生之道怎么得到呢？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那里说，耶稣的祷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里面告诉我们，能够得永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因为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认识神就有永生，认识就是亲密的关系，给他有经验的这种关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能力显在今天我们的身上。我想真认识神的人，他也会认识这种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大能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当你看到说这个人没救了，江山易移，本性难改，说这个人没救了，品格出问题了。但是神的眼中不是这样讲的，神说江山难移，本性可改，人说江山易移，本性难改，用移山这样的事情来比喻艰难的程度。但是耶稣说祷告可以移动群山，更重要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当我们无力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对自己，对婚姻，对周围的人都不要完全的放弃，直到主还有能力来挽救。如果神可以使耶稣基督，父神可以使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使耶稣基督死了而且复活了，死后三天可以复活，你真相信这事吗？如果真相信的话，你想想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我认为注定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虽然不要太多想你配偶的难处，配偶的问题，你肯定说他没救了，那样的话是论断人。特别我自己，我自己是否绝望了，觉得连神都帮不了我的忙了。如果你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盼望今的新的一年来经历主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不但使神可以使耶稣基督复活，也可以彰显在这我们垂死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不能够相信在今生能够经历过神的恩典能力，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你死后能够复活的。我盼望大家能够有个 rational 理性一点啊，这个理性不是说好像我们只是重理智的东西。很多人愚弄自己，自欺欺人啊，他骗自己，哎呀，我反正信耶稣死和复活，真的是吗？相信吗？如果你真信，你离开世界了，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使你复活，但是为什么这么大能的神今天不能够使那些你认为死亡的事情复活过来呢？我们好好思想，在新的一年，主啊，你帮助我，我跟你祈求，你开启我属灵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并且能够经历到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大能，也彰显在我这个绝望认为一切都没办法改变的人身上。不是改变你的配偶使得他使你更喜欢，而是改变你里面对上帝能力的信心，那个绝望，那个小信，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念太小了。保罗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是能够真认识他，真知道神，知道他的恩召带来的指望，能够带来我们在他里面的基业是何等的美好，盼望何等的大，能力，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分开红海的神，分开约旦河的神， 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样的能力今天我们还可以支取。不能够支取的，没有经历过这么大恩典能力的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对神的信心，也缺乏这样恳切的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主。那我提几样就结束。认识神的人有几些一些特征，在这里认识神的人，他跟神很亲密，他会常常跟神祷告，就像孩子会找到父母。这几天一个很深的体会，也是有点觉得真是孩子很可爱。在看到弟弟是个孩子，妈妈在的时候他一定找妈妈抱，爸爸都不要，爸爸妈妈走开去干忙的时候，爸爸也要爸爸抱，那姑姑就不要。那爸爸也去忙事情的时候，有一天哦，那姑姑也不在了，我抱是都不要了。哎，那天爸爸妈妈姑姑都不在，他突然间叫爸爸抱抱，他只会几句话，一个妈妈，一个他，一个是抱抱，不是爸爸叫抱抱。有一天我突然间以为他会叫爸爸了，叫他爸爸，不，他爸爸解释很准确，他说他不是叫爸爸，他叫抱抱。孩子非常的清楚，他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会找到最亲近的人，只有不得已，哎，爸爸不在，妈妈不在，他抱抱。孩子非常清楚，你不要，孩子蒙不过，骗不过哈，我们骗不过孩子。孩子非常精明，而且他很透明，孩子可爱就在很透明，他把他的需要都暴露在你面前，那大人就复杂一点盖起来了。但是人性没有改变，我很喜欢跟孩子玩，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看孩子在看自己，我是否不得已的才要一些东西。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挚爱，不是不得已，好像神，哎呀，我为了为祷告神亲近神，是为了神要给我那些东西，不是的，神自己成为我们的挚爱，成为我们的追求。我们跟神祈求，新的一年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认识神的人，他会赞美神，他有很大的勇气来面对困难，他有坚固的信心，能够持住那个盼望，他不绝望，他可以信靠神复活的大能，可以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以后还会继续讲关于认识神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灵性的益处。认识神的人，他也会更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来愿意能够悔改，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与神同行。我们盼望新的一年，大家也为我祷告，为众牧师祷告。个人，我们在预备讲章，在思考自己的生命和会众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能够真真实实，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那样的方式，能够更深的经历神，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也知道自己里面的破碎、软弱、罪性，使我们也更深认识自己，以至于可以建立爱的团契、爱的家庭、爱的工作的关系，使我们的人生比新的一年会比过去的会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主啊人生的新的一个起点。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把过去那些伤害、那些伤痛，主啊，那些主得罪你的，都求主你赦免洁净，帮助我们有新的起点，主啊，能够带着期待的心来等候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作为。求主的圣灵、智慧和谋略的灵、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经历主，也能够经历到救恩里面许多你所赐给我们美好的方面。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期待带着这样的信心的期待，主啊，能够更深的被你得着，也更深的来认识你。奉耶稣名求。